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当我们仰望繁星的时候，展现在你我眼前的宇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更多的地方蕴藏着我们未知的暗物质或者暗能量。昨天早上，我国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成功发射，它将去探测暗物质存在的证据。这已经是本节目再一次关注暗物质探测卫星了。今天晚间做客直播的航天专家将和您聊聊，悟空，到底你要干嘛去？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呢，应该都会想起西游记。西游记当中有一个孙大圣，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孙悟空。这首歌讲的孙悟空呢，是陪伴着唐僧西天取经。而我们今儿呢，和大家来提到的悟空，它实际上是一颗卫星。昨天早上呢，咱们国家的首颗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已经是成功发射了。其实呢，在这颗卫星啊，当时立项准备发射的时候，我们曾经就跟大家来探讨过这个话题。现在悟空真的去天上了，我们今儿呢，请来了三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悟空，你到底到天上干嘛去？介绍一下三位嘉宾，分别是果壳网主笔、宇宙学博士，我们的老朋友于俊。于俊你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祝明，欢迎祝老师。 大家好。 同样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讲师、硕士生导师孙康文，孙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悟空到底要干嘛去？我们从字面解释呢，这是一颗暗物质的探测卫星。说到暗物质，来，于俊博士，我跟你来分享一下，我跟很多科学家啊接触了这么长时间，我的这个学习成绩怎么样？首先，暗物质这个东西呢，目前大家存在于的科学界当中，实际上是一个猜测，这个猜测还需要有证据来去证明。 是。 第二点，什么叫暗物质？就是我们搞不清楚那个东西到底叫什么，所以干脆就给它起了个统称的名字，叫暗物质。 对，没错。 这次悟空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来去找一找，到底有没有暗物质，或者暗物质在哪里啊？这是我的一个学习成绩的汇报，您觉得怎么样？能打几分？ 可以打个80分吧， 是吧？ 对， 那剩下20分，您来说说，还需要提高的部分在哪里？ 其实是这样的，暗物质这东西吧，其实最早是天文学家通过天文观测的时候发现的。 嗯， 那么天文学家，我们知道天文学家其实很悲催，之前我来节目的时候也讲过， 为什么呢？ 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些天上的星星给抓回到地球上来，来研究，所以他们只能通过眼睛或者通过望远镜各种设备去去看他们，观测他们。 没错。 那么这种方法其实就相当于这么说吧，你可以看到天上有各种各样的星星， 嗯， 但是你只能通过光线， 嗯， 所谓光就是电磁波， 嗯， 只有通过电磁波这种方法我们才能看到它，我们只能数出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有多少。 对。 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其实是可以相当于有一把秤去称量那些比如说星系的质量， 嗯， 比如说我们银河系总共质量是多少，那这个秤结果就发现天文学家发现 这个秤从哪来呢？您刚才说有把秤， 最简单的，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有一根绳，绳另一头拴一个球， 对， 然后你把它转动起来， 对， 在手里挥舞起来，转动起来，如果这球的质量越大，那你转动以相同速度转动的话，那你其实你手上感觉到的这个甩出去的力也 会越大，就劲儿会越大，越沉。 对对对。那么另外一点，如果你的那球的质量一定的话，你甩的速度越快，你手上那个劲也就越大。 对 对，你必须用更大的力量把它拉住，它才不飞出去。 没错。 那么现在天文学家观测银河系里边的太阳、其他的恒星在运动的时候，它那速运动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就是超出了。超出了之前的预计。为什么之前会有这么一个预计呢？就是我们知道银河系里的星星绕着银河转的时候是什么力量把它给拉住的，就好像我们在甩球的时候， 不是牛顿说的万有引力吗？ 甩球的时候是我们手上那根绳扯的力量，对不 对？ 对， 没错。 那么星系之间当然没有那根绳了，但是有万有引力。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其实可以算出我们银河系里到底有多少引力的。 哦， 这种方法相当于是一把秤，可以把我们的银河系里的质量给撑出来。那么另外一种方法来称这个银河系里有多少东西呢，就是数数。我看它有多少颗星星，然后把所有的星星放在一起加在一起，加个总和，不就是它的总质量了吗？ 我们现在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了吗？ 起码银河系里的星星就硬数的话，通过这种笨的办法是可以数清楚的。 哦， 大概是千亿颗的量级。那么加在一起发现，哎，这个加在一起的质量跟我们撑出来的那个总的引力的那质量不一样，差还挺多， 对， 差了好几倍，那么这说明有很大一块东西， 或者数错了， 对。如果只有一个银河系的话，那可能是我们观测出错了，但是现在其实发现银河系以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星系，那些星系也跟我们的银河系是一样的，都发现数来数去加起来的那个可见的物质加在一起那重量根本就压不住那秤， 哦， 发现。至少是得有跟我们所有可见物质加在一起再多个五倍，还要再多的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看不见的东西， 对， 再施加额外的引力，那么这种东西就被称为暗物质。为什么叫暗物质呢？第一，它不发光，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第二，现在理论推测它完全不跟光甚至跟其他的电磁反应发生任何的关系，所谓的关系就是如果有一团暗物质现在放在我们之间，它不发光，但是它也不会挡光，它也不会遮光，我去摸它也摸不着，所以这么一种东西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天文学家观测发现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就咱们之前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就是眼见也不见得是为实啊，你放在宇宙这么大的维度当中去。 对，是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天文学家觉得你得有这么点东西，但是另外一边的粒子物理学家是说了，那你天文观测说有这么些东西提供了额外的引力，那我们在地球上怎么找不着呢？我们现在粒子物理学家知道构成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原子啊分子啊或者再细分一点什么电子啊质子啊中子啊这些东西来构成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那所有的基本粒子现在基本上已经找全了，理论预言跟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找全了，但是那你暗物质这到底算哪颗葱啊？ 就是现在还是没有找到。 对， 于是这次悟空西天取经，上天取经，取的是暗物质这本经。 对，他其实是通过一种方法来看到底有没有暗物质粒子，其实他只是去探测一种假说，就是现在理论物理学家有提出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暗物质是这个，是那个，那么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暗物质是一种粒子， 对， 而这种粒子呢是一种叫做大质量弱相互作用粒子，那这个粒子肯定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通过某种方法能够变成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就是要到太空里面去找的，因为在地球上这些东西穿透不了我们的大气层，所以在地面上没有办法观测， 所以必须得要通过卫星的方式发射到外层空间才可以能够找得到。 对， 这是刚才您给大家带来的关于暗物质的解读。 是的， 其实过去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各位聊过这个话题啊，暗物质呢它是一个非常科学前沿的事情，也基本上只能跟大家来讲到这里了具体来跟您说暗物质几斤几两，什么颜色，颜值如何，我们也没有办法跟您说清楚。 这个不是没办法说清楚，而是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对，真的不知道 啊，真的不知道自然就说不清楚嘛。来问问祝明老师，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祝老师您怎么去看咱们这次发射一颗卫星去探测暗物质呢？ 我觉得我们发射卫星探测暗物质来说，作为我们中国人研究太空的一些未来的一些知识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对我们来认识宇宙，将来来开发和利用宇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就这次呢，这颗卫星我看了一些资料，卫星不是特别大，然后花的钱呢，如果你放在一个宇宙探测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钱呢不能说特别多，其实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一颗卫星了， 非常非常的便宜 啊，1亿多美元，差不多按这个来计，就是差不多小7亿人民币左右，这是这颗卫星的价格。那么您觉得，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探测深空的话，咱们站在一个前沿领域来说的话，咱们的科学家可以从中收获到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去更进一步的认识到太空空间。 嗯 啊，因为我们人类利用太空虽然有了几十年的历史， 嗯， 但是对太空的了解，包括我们对外边星系的一些星体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 嗯 啊，但我们也知道地球的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我们为子孙后代来考虑的话，可能将来会有一些太空移民啊，或者甚至一些这样的现在看来是比较超前的一些想法， 嗯， 但我们为了实现这些想法，我们就需要去投入一些资金，投入一些科研实验，做一些深空探测， 对， 来获得尽量多的这种数据，为未来的这个人呢选择有可能能够利用的外星资源，甚至说是宜居的这样的一个地点。 对，您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再和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啊，同样来自北航的孙康文老师来聊一聊。这次呢，这个卫星的发射是长二丁这个火箭，这个火箭好像我们经常会在媒体中看到它的名字，这是一颗什么样的火箭，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嗯，好，主持人，我来介绍一下，咱们国家其实上对于这个就是火箭来说呢，它主要就是长征系列火箭。那么长征系列火箭呢，它实际上按照咱们现在能知道的，基本上它得有10多个型号了。为什么我们会用到长征二号这样一个火箭呢？是因为长征一号的火箭呢，我们是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对于近地轨道的这种卫星小载荷这样的应用，而长征二号呢，就是我们国家从90年代开始来开发的，专门为这种就是近地轨道或者太阳同步轨道这样的一个应用啊，中大载荷这样的一个应用了、啊、来开发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的。 您刚才说这个近地轨道是个什么意思呢？ 近地轨道是这么来说的，近地轨道就是按照咱们就是一般的定义呢，它是在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一个范围内。那么呢，主要是为了就是说，在这个轨道呢，来通过这个卫星的分布式的这样一个分布呢，来探测我们地球上的一些资源。 嗯。 那么这次咱们发射的这个悟空号这样的一个暗物质探测卫星，它实际上它的轨道要比咱们的300公里要高，实际上到了500公里。 就放到这个轨道，就是这个高度，它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主要就是为了它能够探测到更广阔的这样一个太空。 那为什么不再放远一点，放到您刚才说它是从300到2000，放到2000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我们飞行器设计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是说每提高一个高度呢，它所付出的燃料的重量以及它本身的质量呢，是会实际上成的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增加的。 嗯，如果再要飞得远一点，是不是就得再换一个火箭，长二丁是不是就不够用了？ 嗯，目前来看长二丁的呢，它的载荷量呢是跟咱们这块这个暗物质卫星呢，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匹配，而且做了一个、据我所知啊，咱们科学家呢也是对它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包括从它的推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推力的提高上，以及它所载燃料的这样一个载荷量上，都是做了提高才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的。 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媒体当中报道已经看到说，这颗卫星呢也是一个在过去的卫星当中啊，相比较它的有效的载荷是比较高的。那朱老师，这个有效载荷比较高是个什么意思呢？ 它是这样，因为我从它披露的情况我也看，因为它是叫一个是载荷结构一体化设计的这样一个卫星。 嗯， 我们知道卫星平台如果作为一个通用卫星平台的话，它可能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的载荷呀、啊，就是不同的光探测设备啊，可能做一些通用化设计。但这种设计呢，往往不是一个最优化的设计，因为它要兼顾很多种载荷。而这次这个悟空号呢，应该是做了一个载荷结构一体化的设计。这种设计呢，实际上是把载荷作为我们设计的一个中心， 嗯， 然后呢，在它的基础上做外延的一些设计，比方说我们的一些推进的系统的一些布局啊， 嗯， 或控制一些系统的安装啊，包括整个卫星的环控系统， 对， 就这样来做一个优化设计的话，那么就能够使得 载荷占整个卫星的重量， 嗯， 就它的有效的这个载重呢，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 嗯 啊。 就这个呢，如果我们放在普通生活当中去理解，有些朋友喜欢买那种 SUV 的车，这个车呢又可以在公路上开，又可以呢在一定程度的越野的道路上开。但假如说你真的让这个车去跑越野的山路，可能也跑不了。我们再说到悟空这个卫星，用长二丁去发射它，就专门把它改造成了一个越野车，就可以适合让它去的这个地方啊。我这个理解对吗？ 对对对，我们更形象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以前我们的手机只能打电话，你要上网的话用笔记本。 嗯 啊，那么这种一体化的设计呢，就是把上网的功能和打电话的功能集成在一起了。 嗯， 那么它的使用的这个效能应该来说更高，而且对我们来说更为方便。 嗯， 实际上对卫星也是一个道理。 好，今儿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话题是悟空，你到底要干嘛去？其实呢，悟空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要去找暗物质的证据。那到底什么东西找到了就算是暗物质？刚才根据我们宇宙学博士于俊的说法，其实暗物质呢，现在人类呢过去都没有看到过。那到底我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我怎么知道？哎，我突然找到了这个就是暗物质呢？以及过去呢有过其他的探测，比如说阿尔法磁谱仪。悟空跟他比起来，跟阿尔法磁谱仪比起来，悟空又有什么样特殊的本领？稍事休息一下，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当我们仰望繁星的时候，展现在你我眼前的宇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更多的地方蕴藏着我们未知的暗物质或者暗能量。昨天早上，我国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成功发射，它将去探测暗物质存在的证据。这已经是本节目再一次关注暗物质探测卫星了。今天晚间做客直播的航天专家将和您聊聊悟空，到底你要干嘛去？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暗物质探测卫星。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果壳网主笔宇宙学博士于俊，以及呢来自北航的博士生导师祝明，同样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硕士生导师孙康文。再次呢，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于俊来聊一个话题。刚才我们提到说，悟空的目的是要去寻找暗物质，那到底怎么着就算是找到了暗物质呢？根据媒体现在报道啊，我看到其中有一点讲到说，悟空在他的这个身体当中带了300多根水晶棒啊，不是说真正的孙悟空要带金箍棒，他带的是水晶棒。这个水晶棒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带300根呢？一路上是有很多的妖魔要去打吗？打坏一根换一根，到底这水晶棒是干什么的？宇俊， 确切的说，它并不是水晶棒啊， 嗯， 它是一种晶体， 嗯， 是一种特殊的叫做 BGO 的晶体。那这种晶体有什么作用呢？这种晶体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太容易常见到，但是在一些医疗设备里边是有用的， 嗯， 比如说断层扫描的时候，那个里边成像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种晶体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有高能的粒子或者是高能的射线从它里面穿过去的话， 嗯， 它会发出荧光， 嗯， 那发出荧光就亮了嘛，啊，亮了之后我们通过一些探测手段就可以知道，哦，这打进来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有多大能量， 嗯， 然后它又是哪一种粒子。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其实它相当于600多根这个所谓的水晶棒组成了一个阵列，那么就可以从各个角度来探测打到我们这悟空身上的这些高能粒子也好，或者伽马射线也好，它的能量有多少，它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嗯， 然后再可以探测它到底是什么种类的粒子， 嗯， 它是起这么一个作用的。 是不是其中会有一些粒子就代表着它是暗物质？ 并不是代表它是暗物质，实际上暗物质如果真的打到了悟空身上，它是感觉不出来的， 嗯， 悟空是不知道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包括在路上跑的这些各位，随时随地都有无数的暗物质粒子在穿过我们的身体 啊， 但是只不过因为它不跟我们发生任何反应，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它有穿过了我们身体。 哇，穿过了我们的身体，说起来我觉得好可怕呀。 对，其实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了，但是那么但是有一个特点，暗物质本身是没有办法探测到的，但是有一个理论说，暗物质粒子啊，如果它碰到了另外一个暗物质粒子的话，就俩暗物质粒子碰到一起了， 嗯， 那么就会发生一种现象叫做湮灭， 嗯， 就类似于正反物质相碰在一起会湮灭， 有点那个什么强子对撞机干的那个事儿， 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哦、 但是它等于是把这物质 嗯 转变成能量， 嗯， 就相当于质量变成了光， 对， 那么这个光是一种非常非常高能的光，伽马射线。 嗯， 那么伽马射线如果再打到悟空的身上，那悟空就知道了，这是一点。 嗯， 那么另外，它如果湮灭之后，它可能不变成伽马射线，而是变成了其他正反粒子对，而且这种正反粒子对，它也是具有特别特别高的能量。 嗯， 那这种高能粒子打到了悟空身上，那悟空也能探测得出来。 嗯， 所以现在悟空上天是为了什么呢？它其实就是探测，看看这个外太空里边各种各样的高能粒子、各种各样的伽马射线里面有没有某一个波段或者某一个能级里边会有异常多的这种粒子出现。 嗯， 那么如果有异常多的粒子出现，或者异常多的这伽马射线出现，那么它必定是有一个来源。 嗯， 那这个来源有可能是暗物质湮灭产生的，但也有可能是太空里面各种各样其他的天体产生的，但这个还得回头再具体分析。所以悟空是干这件事情的，就是他去到太空去看到底有多少东西打到他身上， 嗯， 然后把他们都记录下来。那么最后的数据分析肯定是要把数据传回地球，传回到我们比如说北京，然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然后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之后，才有可能得出这个结论。说首先第一点是看有没有异常现象， 嗯， 那么有了异常现象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去解释它，如果最后实在都解释不了，那有可能就是暗物质。 那所以就是过去科学家们来去解一个题都希望说，哎呀，我能够找到最终的答案。照您这么说，这次这个题是千万啊保佑我解不出答案来，这是最好的答案。 对，是的是的。 啊，这个有点意思呀。 或者翻过来说，他能够把其他所有可能的解释全部给扣除之后，发现还有数据是解释不了的，那那个就有可能是来自暗物质的。 如果这个东西要真的啊像咱们今天说的一样找到的话，这得过诺贝尔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如果真的是确确凿凿的确定说就是找到了暗物质粒子，那肯定是诺贝尔奖跑没跑的。 嗯， 对。 之前我记得是哪一年，前年还是大前年，那个希格斯玻色子， 希格斯粒子，对 对，也是填补了人类的一个空白嘛。 希格斯粒子，如果暗物质粒子跟希格斯粒子相比的话，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希格斯粒子相当于是理论物理学家早就已经预言它应该有这么一个粒子， 对， 预言了好几十年，一直没找着。 嗯。 终于找着了， 嗯， 所以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放心，说我们这理论终于是对的， 终于逮着你了。 对，而暗物质粒子如果一旦找着它的话，那它相当于是现在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提出说什么东西是暗物质粒子， 嗯， 那么如果找到它的话，相当于它要开拓一大片新的物理学出来， 哦，就有可能有一个暗物质物理学， 对， 就像当年的量子物理学， 对， 一样的。 现在我们完全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哇，这个事儿讲起来有意思了， 这就要比希格斯粒子可能会更大。 哇，有意思，有意思。二位这个航天专家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呢？朱老师， 这个物理天就是宇宙物理的研究更加高深啊，因为我们做航天航空器的话，一般要讲究是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理论设计和工程设计在里面。 嗯，就是您那是一定要最后这个题解出来， 对， 这个方程要能够过去， 对， 解通了以后， 对， 数字要对上， 对， 然后于俊他们这个领域是一定要对不上，一定要对不上，一定要搞不清楚 新的东西， 搞不清楚才就是会有新的东西。 对，一定要有意外的发现。 哦， 而且除了暗物质以外，悟空本身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宇宙线探测器。 嗯， 那么它本身也会，因为你相当于把它放到天上以后，我们中国就有了这么一个 X射线，而是宇宙线的望远镜了。 嗯， 那么它可能会发现一些我们现在根本意想不到的新的现象。 嗯， 可能是暗物质以外的现象。 嗯， 那么这些东西也都是值得期待的。 嗯，有意思。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点，再听一听孙老师，孙康文老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既要有这种就是说像于国生他们那边的，就是说针对于未知领域的一个探索。那么当然了，我们这块呢，就正如刚才朱老师说，我们是针对既定的工程问题来找到一个精确的解。这两个呢是我们在做这种科学前沿的研究这一块呢是都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 相比暗物质，我们更关心太空中的碎片。 对， 它对我们的发射安全和卫星正常工作更为关键。 对，您说的那个是明明确确存在的。 对， 已经能看得见 的东西。 对，因为暗物质的碎片如果撞到了卫星的话，会把卫星毁掉的。但是暗物质这种东西撞到卫星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他现在很希望它能够撞到卫星。 对， 来再接着说啊，刚才我还提到了一个词儿，这个 这个词儿的名字叫做阿尔法磁谱仪。 是， 有人拿悟空和阿尔法磁谱仪来做对比，到底什么是阿尔法磁谱仪呢？宇军， 阿尔法磁谱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大科学家，叫丁肇中。 嗯， 丁肇中是拿过诺贝尔奖的。 对， 那么他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也研究暗物质这个问题。 嗯， 那么阿尔法磁谱仪是它放在国际空间站上的一个非常大型的这么一个设备。 嗯， 这个设备其实也是相当于跟我们的悟空一样，它是干同样一件事情。 嗯， 就是它在太空里边来接收，它主要接收的是正电子。 嗯， 还有其他一些高能粒子，然后它也发现了一些有可能是属于异常现象的，就是说刚才体解不出来的那东西。 嗯， 但是就是说它发现的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完全归功于暗物质，因为还有其他的天体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还排除不了。 嗯，嗯， 那么而我们的悟空呢，跟阿尔法磁谱仪相比呢，第一，其实悟空的造价跟研制费用只有阿尔法磁谱仪的20分之1， 哦， 非常非常的节俭。 嗯， 那么另外一点，因为悟空其实后上天， 嗯， 所以它在某些领域是要比阿尔法磁谱仪更先进的。 嗯， 比如说它的探测能级，所谓探测能级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探测器上天之后，它都会在一个能量的范围之内， 嗯， 有效。那么超出这能量范围，那可能就它就探测不了了。 嗯， 而悟空它在高能领域，就是能量比较大的那一头，要比阿尔法磁谱仪更高。 嗯， 就是如果有一些高能的现象，阿尔法磁谱仪探测不到的话，我们的悟空是可以探测到的。 我能理解说，悟空就是打一个比方啊，它带的那个筛子的网眼要更密一点。 你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样的话，它就能探测的东西， 它可以筛到更高能量的一些东西 啊。 那么另外一点呢，悟空在某一些刚才说的那个能段，在某一些领域， 嗯， 某一些能段里面，它的灵敏度会更高一些。 嗯， 因为它做了更多的工作，可以降低一些本底啊，降低一些背景的那些杂讯、噪音。 嗯， 那么它在这些领域，它的灵敏度会更高。 嗯，所以说它如果针对暗物质去探测的话，用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它的成功率或者发现的概率也会更高一些。 这个就很难说了， 这还得看运气吗？ 对，这确实得看运气，因为我们现在连暗物质到底是不是他们要找的，就是不是悟空要找这些东西都不好说。只能说，如果他的把握会更大一点， 嗯， 就是说，即使我们丑话说在前头，即使他上了天3年以后就没有找到暗物质， 嗯， 也没有找到暗物质的迹象，那么他排除掉的这一块都要比阿尔法磁谱仪排除掉那一块大一点。 哦， 对， 哎，这个也是有意思啊。其实这个科学的研究，今天我跟你聊到这儿，我就觉得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一个想法。过去我们认为说一定要解出答案， 对 啊，或者像二位航天专家说的一样，一定要最终这个设计走通了，这才算是一个成就。但也许从暗物质的角度来说，有一些东西解释不了，这算是成就。如果我们再往下走，就是他在解释不了的这个领域也排除了一些东西，这也同样也算是成就。 是的，哪怕他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现，那也算是排除了一些可能性。这也是科学的一个进步。 朱老师有没有觉得他们这个领域好像更容易往前走一点点？你看他们做不出来什么东西也算是一个成就。我这是开玩笑了，开玩笑。 其实是这样，因为航天来说，航天领域你肯定是要做出一些东西的，而且你必须可靠。你必须上天不出问题，因为你出一点点差错都可能导致航天失败。 对。 而在更前沿的更基础的这些领域呢，现在实际上是我们是相当于是在瞎子过怎么说，就是 摸着石头 盲人摸象，就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你只能一点一点去摸，摸到什么算什么。如果摸到了，那真的是撞大运，就是有大发现。但是如果真的摸不到，也是说明那这一块你我已经摸过了，你就别再摸了，这一块肯定是没有了。 对，接着摸别的地方， 接着摸别的地方。 我听说在未来还会有3颗卫星同样也是要去摸别的地方。 嗯， 这3颗卫星分别是大概什么方向？ 我知道我们中国明年就今年这暗物质卫星这是第一颗， 嗯， 这一系列里面应该还有好几颗。明年我确知的有一颗是量子通讯卫星， 嗯， 那么还有一颗是硬 X 射线的观测卫星， 嗯， 还有一颗是什么？这我就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总之这一系列的卫星都是为了跟我们之前发的那些卫星不一样。 嗯， 我们之前发的卫星可能是用于比如说通讯， 对， 应用 于对用于气象啊什么的，是偏应用的。而这次发射的这是第一颗纯粹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 嗯， 这个是我们中国航天到现在走出的这个 另外一个方向。 对，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 是， 过去我们都认为说学以致用，这个用呢一定要体现在既然它已经上去了，就要能够带来确实的结果，能够服务于地面上的人。但你随着科学不断往前走，随着咱们国家的科研的技术、科研的视野在不断的前进和扩大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基础研究的这个东西啊，它走在前面，就是这个态度的表现，其实就特别重要。 是， 你早走一步，你可能就比别人多更多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可能性，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悟空这颗卫星，也得依托于我们今儿请来的北航这二位老师，朱老师还有孙老师，您这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这个解决工程问题的人，要给大家把这火箭造好了。 对，才能够，我们把运载火箭和平台造好。 对，才能够让这个科研卫星飞得更远，飞到该去的地方去。 对， 然后研究深空领域的于俊博士以及您的同行们就可以来在更好的条件之下来去得到更想得到的数据。其实这两方面的配合啊，都是缺一不可，而且都得是非常精准的配合在一起，才能够让科研，让整个科学的进步向前再走一步。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就在这儿告一段落了，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最后我们还是以这样的一首《白龙马》来结束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希望悟空这一次上天取经可以取到想要的真经。 上大陆一走就是几万里，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29师的幸存者郑时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的这支涌现出邱少云等战斗英模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场的征战历程，为我们还原了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的惨烈战斗中，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履行军人职责的故事，真实的笔触催人泪下。作者用自己在朝鲜百姓家里养伤所见及押送战俘等情节，引发人们进行战争与人之间深层关系的思考。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心历记。作者郑时文，演播傅成。 连续行军，我们出发时配发的干粮已经吃掉了大半，莫说应付第5战役，恐怕还没走到前线，大伙就要饿肚子了。部队从哪里补充到军粮，成为困扰全师的大问题。张科长忧心如焚，急得两个眼睛像冒火一般通红通红的，红得吓人。就在这个时候，志愿军最重要的物资集中中心三登车站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1951年4月8日拂晓，志愿军后勤部设在平壤江东郡的重要转运仓库三登车站突然遭到敌机空袭。空袭那天，车站存有粮食、被服、副食品等物资共170多个车匹，大多堆放在三登北西两面约15华里的山沟内。敌机从早晨6点到下午4点进行轮番轰炸，炸中约90个车匹。经部队冒险抢救，只抢出6个车匹，总共损失了84个车匹，包括口粮260万斤、豆油33万斤、单军衣和衬衣48万多套，以及大量其他作战物资，损失极为惨重。敌机空袭时，29师恰好到达附近位置，根据上级命令，我师立即组织进行虎口夺食的战斗。通讯科科长徐长启从师部警卫通讯连抽调了几名党员组成战斗组， 携带夜光照明器材和信号枪急赴三登车站外，故意暴露目标诱导敌机，力争减轻库区受袭的压力。侦察连长李长海组织突击队冲入库区，只抢粮弹不顾其他，并将抢出来的物资迅速分散堆放在我师行军通道两旁。师直和各团抓紧敌机空袭的空隙，迅速穿过库区，极尽可能补充粮弹。